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印记。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他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986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986，即将播出的呢是每天傍晚6点到7点首播的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贾悦。每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呢，贾悦都会用一些非常经典的国语好歌来陪伴大家。如果您觉得还没有听够的话呢，也可以听一下晚上的重播，重播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。昨天啊，在我们国家的驻日和军事基地进行了纪念建军90周年的阅兵仪式，看了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振奋人心，而且也感受到了军人的那种威严，以及国家强大带给我们的那种自豪感。于是呢，就有一个小软件在朋友圈当中呢火了起来，就是把自己的照片输入，经过这个软件加工一下呢，就穿上了军装，也让我们很多人过了一把穿军装的瘾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节目一上来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呢，就叫做《当兵的历史》。我想，但凡是有过当兵的历史的人，一定会觉得那段岁月虽然是很艰苦，但是一定非常非常的难忘和珍贵。 18岁，18岁，我参军到部队，红红的莲花迎着我开花的。

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FM 986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986即将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在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即将会听到阿桑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一直很安静》。这首歌的词作者是音乐人方文山。这首歌的歌词呢，是他写给一个女朋友的。他说有个女生呢很喜欢他，可是他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不可能同时交往，所以呢那个女孩就一直都不说话，很安静的在一旁。后来结合了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》当中的女主角林月如对李逍遥的爱呢，恰好也是这样安安静静的，于是呢就把这首歌用来当做了该剧的插曲。阿桑用那种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的唱着，让我们不禁为之动容。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。

耳边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张雨生的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》，而前奏的这些咕噜咕噜的水泡声音呢，仿佛也把我们带入到了水中，幻想自己变成了一条鱼。 沧海多么辽阔，再也不

是蓝忘情。 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听经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的更多精彩内容。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。 北京时间23:00。